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成也杨致远，败也杨致远。雅虎曾经是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一个网站，雅虎公司也一度发展为让人羡慕的互联网第一股。但是后来啊，雅虎公司的发展却每况愈下，最后被 Verizon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在互联网发展历史上，雅虎公司的故事呢，注定是非常浓重的一笔。而雅虎的成败和创始人之一的杨致远有着紧密的关联。今天呢，我就来分析一下他和雅虎公司一路沉浮间的关系。雅虎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工整理的分类网站，大致类似于一个商品目录。这种人工编辑的网站呢，在互联网资源非常匮乏又没有其他代替方法时是非常有效的。那人们都非常喜欢使用这类网站，因为呢，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信息很齐全，二呢是信息很准确。那杨致远呢，创立雅虎并让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世界各地复制雅虎美国的成功，并先后创立了雅虎日本和雅虎台湾。那这两个网站都很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曾经一度互联网前20访问量的网站，雅虎美国、雅虎日本和雅虎台湾都在列。但是这个模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随着互联网内容呈指数级增长和互联网信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靠人工整理以分类目录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资源，既不能够做到囊括整个互联网里大部分的信息，也无法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那什么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今天我们这些知道历史怎么发展的开挂的人，其实都知道答案：搜索引擎。雅虎呢，曾经尝试用过机器去自动聚合资源，来代替人工去建立索引。当然了，这并非搜索引擎的全部，但起码呢，也是一种自动化的尝试。只是机器的错误率始终都比人高。而非常相信人定胜天的杨致远呢，在很长时间里坚持人工比机器更有效的观念。所以雅虎虽然是互联网第一股，有钱也有人，却从未尝试用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很多成功的公司都知道，即便机器一开始做得比人差，那慢慢就做好了。而机器可以24小时不疲劳无间断的工作，可以很好的扩展出去。那这些优势绝对不是人可以比拟的。那不信，加机器容易，那加人你试试。杨致远呢，作为创始人对于技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雅虎后来那么多年最重要的问题。不重视核心技术的发展，那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公司。从这个角度看，杨致远一开始通过人工整理目录让雅虎很好用很成功，但正是这种做事方式和对这种做事方式的拘泥，导致雅虎始终没有从以人为主的企业过渡到以机器为主、以技术为核心生产力的企业。这样一来随着互联网的规模化发展，雅虎的消亡其实也就是注定的了。所以我说，成也杨致远，败也杨致远。杨致远作为创始人，最为人称道的可能是雅虎中国的那单生意。杨致远呢，想在中国大陆复制雅虎的成功历史，无奈因为进入中国实在有点晚，那个时候三大门户网站已经兴起，没有了雅虎的机会。但是杨致远成功与雅虎中国的资产和区区10亿美元的投资换来了阿里巴巴集团 40% 的股份，这些股票放到今天市值超过1600亿，这种投资回报率简直无法想象。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一直精明的马云为什么会做这单生意，一直看起来老实忠厚的杨致远却让马云爸爸给他打工，赚的数钱都要数到手抽筋啊。可以说雅虎发展的后期，包括美女 CEO 任性的买买买，最终还是要归功于杨致远这神来一笔般的投资。没有这笔投资，雅虎可能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就早早破产了，根本撑不到2017年。2007年，杨致远以创始人兼救世主的身份出任雅虎 CEO。 随后的2008年初，微软对雅虎发起收购邀约。这场收购如果今天回头看，应该是雅虎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了。但是杨致远却看不清形势，不愿意把雅虎卖了。作为创始人，我可以理解杨致远对雅虎的感情，但是作为 CEO，杨致远却因看不清楚形势最终导致雅虎卖给 Verizon 的价格都比不上卖给微软的一个零头。从这个角度上看，杨致远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雅虎的机会，对雅虎的最终灭亡是有直接责任的。这就是杨致远和雅虎的故事。 没有人是尽善尽美的。杨致远创造了雅虎，给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浓重的一笔，又复制了同样的模式到日本和台湾地区，再从精明的马云那里以微小的代价拿到了大量阿里巴巴股份，这些无疑都很精彩。但是不重视技术也直接导致雅虎从基因上跟不上时代。在关键的时候，感情大于理智，让雅虎没能够及时卖出去，也是杨致远这个人的